在很久以前，有一个王子住在很远的一间堡垒里面，他自小就被人种坏了，所以大个之后就变得很野蛮很自私了。一个寒冷的夜晚，有个老婆婆来到堡垒送一朵玫瑰花给王子，希望王子让他在堡垒住宿一晚，但是王子嫌他丑样，又嫌他送的礼物太少，就将老婆婆赶走。老婆婆说，一个人的外表靓不靓是不重要，最重要是心底善良。王子没理他，系都要赶他走。忽然间，老婆婆的样子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女巫。王子很后悔，可惜太迟了，没爱心的人应该受到惩罚。女巫将他变成一只很得人惊的野兽，又用咒语将堡垒里面的人变成各样的家具。王子现在的样子变得很肉酸，他只是靠块魔镜看出面的世界，他躲在堡垒不敢再见人。而另一方面，女巫给王子那朵玫瑰花的花粉就会在王子21岁的时候开始脱落。当最后一块花粉跌落来之前，如果王子学会用爱心去爱人，以后有人肯爱他的话，咒语就会自动解除。如果不是，王子就要永远做一只丑陋的野兽。日子一日一日咁过去，王子已经开始感到绝望了，因为怎会有人喜欢一只野兽啊？ 来到这淳朴乡村小镇，而每天情况也相近。城镇中聚满简朴村民，在每天醒后。 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 面包师在托着面包路过，遇上叫卖盘中货。每天早晨亦相似， 平淡穿越 像当年，我到小镇初遇见。 早晨啊，贝儿。 早晨啊，师傅。 你边度啊？ 去书局噶，我睇完部书，而家还翻俾人啫嘛。呢部书系讲食人要好好睇噶。 哦，真系开心啊！买你，攞条长翻嚟。 是这一个庙女郎动态极怪，沉默快速，谁人可解？ 人有此事幻想狂， 大刀公认贝尔古怪这硬朗。 早安， 你好， 问候家里人。 早安， 早晨， 太太好吗？我想买单， 失去到客人。 客单的过活真的太没趣。 啊，贝尔， 老板早晨，我嚟还翻本书俾你噶。 咁快睇完啦？ 我想睇下其他啊，仲有冇新书啊？ 新书仲未到啊。 唔紧要啦，咁我就借呢本啊。 呢本啊，你睇过两次噶啦噃。 我好中意呢部书噶，系讲比剑啦、魔法啦，里面嘅王子仲会化身添啊。 既然你咁中意嘅，我就送咗俾你啦。 不过 要咗佢啦。 咁样就真系多谢晒你啦。 路过的照例女人动态极怪，神情怪异离奇古怪。 遇着梦游病的人， 就算永埋在书里，大家都说贝尔心意猜未透。 情字极动人，我最喜欢这缘由。原是他于第八章， 而我可确定贝尔是最貌美，名字跟他完全一致。 名利背后极可疑，有些古怪亦不奇，至少跟我乡里不大似。 他不以乡里相近，只对我的同 啊，你真的很眼界，没一个猎人及得上你的。 当然啦、 啊，你啲野兽遇到你都几难甩身啊，连啲女仔都一样啊。 你讲得冇错啊，而且我已经有咗心目中嘅猎物啦。 一个发明家个女， 佢嫁俾我可以话三生有幸啦。 啊，不过佢系 田镇最靓嘅女仔啦。 我知啊，不过哎呀， 咁嘅配搭好完美啊！你话我同佢唔登对咩啊？ 啊，当然登对啦，不过哎哟。 而那刻我共贝儿遇见望见，而赞他叫美人可爱，阵中只有他相陪。无论相貌或身材，让我娶了贝儿，今世不后悔。 问他个样，人像新了魂，条线靓仔，人极聪明，个心要紧，人立刻会为佢高挑自身，英俊与迷人。 早晨， 姐姐。 早晚依依， 系啦， 姐姐， 俾我离开。 冲出小镇，愿有日真亦飞， 有日能令贝儿变妻。 望那方过路女郎有趣有怪，玉环俏丽身穿古怪，觉得可怕又可怜，而且小镇没见完。或者一个古怪的女子，多清秀可爱的女子，这一个奇妙的女子。 喂，贝儿。 早晨啊，加斯顿。加斯顿啊，唔该你俾翻本书我啦。 本书都冇公仔嘅，有乜好睇啊？ 有啲人中意用下脑嘅。 嗱，睇书有咩用啫？不如用多啲时间留意一下啲有价值嘅嘢好过啦。譬如我啦。你睇下啲女仔几仰慕我，女仔睇咁多书做乜啫？睇得书多会胡思乱想嘅。 我话你啲思想落后就真啦。 你唔了解我啫，我哋不如去散下步，同埋参观下我啲战利品 啊！第日至参观啦。 哎呀，佢做咩啊？ 黐得线啊！ 佢英俊啊！ 我今日唔得闲啊，我要翻去帮我爸爸手啊！再见啦。 个老懵懂啊，佢乜都有人帮噶啦。 你哋唔好咁样话我爸爸啦。 系啊，唔好咁话佢爸爸。哎呀， 我爸爸唔系老懵懂，佢系个天才。爸爸， 死人啊，激死人啊！ 你冇事啊嘛？ 咁嘅神斗人，我真系冇晒心机，我迟早都放弃。 你讲咗好多次噶啦， 我今次礼真噶，呢样嘢我冇法子整得好佢嘅。 你实会整到嘅，你仲会攞到冠军添啊！到时你就一个出名嘅发明家啦。 你真系咁谂？ 一向都咁谂嘅啦。 系啊，系咁仲等乜嘢？哎呀，我真系整翻好佢先，快啲攞个弹弓钳嚟俾过我啦。系咧，喺真度玩得开唔开心啊？ 我有本新书啊，爸爸。我系咪好怪啊？ 哦，我个女好怪，你点解咁讲噶？ 我唔知啊，我觉得成日同人倾唔埋咁，我好似唔系好适合呢一度。 啊，咁个加斯顿咧，仲系生得好靓仔。 靓仔系几靓仔，不过又冇你又自大咧，根本都同我唔夹嘅。 你放心啦，呢样嘢成功咗咧，我都可以过新生活噶啦。差唔多咯，等我试下先吓。 得咗啦！ 系咩？系喎！ 你成功啦！你真系成功啦！ 准备好麻烦，我要去做生意。 再见啦，爸爸，祝你好运啊！ 再见啦，贝儿，爱咗你，小心啲啦。应该到噶啦噃。都我行错咗路，会唔会系嗰边呢？诶，咪住先。诶，我哋都行翻呢边。 你费南啊呢边啊，呢条系捷径，我哋好快就到噶啦。都系翻翻转头啦！嚟嚟嚟！快啦快啦，唔使惊！费南，有冇人喺度啊？ 咪嘈啊，罗米亚，唔好出声。 我唔系有心事至闯入嚟噶，我只马唔见咗，想喺呢度借宿一晚啫。 嗰时话做下好心啦。当然冇问题啦，好欢迎你啊。 边个讲嘢啊？ 喺呢度啊？ 边度啊 ？Hello。 咁神奇都有嘅， 龙米亚，你行开啲啦，呢度由我主持得啦。 我中个几惨鬼喎， 放低我啊！喂喂喂喂喂！生啊，你搞乜嘢啊？唔好搞我肚脐啊！ 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因为我从来都未见过识讲嘢嘅钟嘅。 啊，你成身都湿到淋晒，跟我过嚟火炉度暖下先啦。 冇啊，冇啊，唔得噶，俾主人见到烦噶嘛，快啲啊！我只灯系主人噶，冇冇眼睇，冇眼睇。 你几好嘛？我真系周到啊！ 好啦，咁太过分啦，呢度我负责。 你想唔想饮翻杯热茶啊？咁样你会觉得暖啲嘅。 冇俾佢啊！冇俾佢。 佢啲真系令我好痕啊，妈妈。 系咩？喂，阿老。 会有三保人， 主人啊，你听我解释啊，佢荡失咗路，而且个身又湿又冻，所以我主人啊，我一定要解释清楚噶，根本就唔关我事噶，我反对过噶啦，系佢一定要咁样噶啫嘛。 你呢度做乜？ 我喺森林嗰度荡失咗路。 呢度欢迎你。 对唔住， 点话 乜嘢啊？ 冇嘢啊！ 原来你系特登嚟睇我呢只野兽？ 唔系啊，我唔系特登啊，我想揾下地方过夜啊！ 我会俾地方你过夜 啊？冇。 哇，好啊，贝儿一定会吓一跳嘅，你话系咪啊，加斯顿啊？ 系啊，系佢好日子啊嘛。好多谢大家嚟参加婚礼，首先我要入去向佢求婚先。喂，来夫，一阵间我哋出嚟嗰阵， 啊，我知道我知啊，即刻开始奏乐啊嘛，系嘛？ 唔系而家。 对唔住啊。 都是你喎，加斯顿。 哦，系咩？好多嘢都估唔到嘅。试问呢个镇有边一个女仔唔羡慕你至得嘅？嗱，今日，嗱，今日就系你梦想成真嘅日子。 你又点知道我梦想系乜嘢咧，加斯顿？ 你听住，我哋围住堆火，我将啲猎物一只一只咁摆喺火上面烧。我嘅老婆仔同我按摩对脚，班细路就同啲狗仔玩，我哋起码有半打。 狗仔？ 唔系啊，贝儿，系我咁强壮细路， 好够想象力啊！ 你估我太太系边个？ 边个？ 你 啊？点会系我呢，加斯顿？加斯顿，我都唔知该讲啲咩好啊！ 话你嫁俾我啦！ 好对唔住，加斯顿，不过我谂我都系陪你唔起啊！ 点样啊？系咪得咗啊？ 无论用咩手段都好啊，我都要吵到贝儿噶，睇住啦。 希望系啦。 走咗咯噃，佢竟然走嚟叫我嫁俾佢喎！我啊，又点会嫁个咁粗鲁、咁蠢嘅人啊？变他。太太提亦不要提，变他太太难共一世，永不嫁他，诚实敢保证不甘心以后困在这地方。愿直身远赴海角浪迹历险，强烈渴望埋葬心。唯愿有日碎心弦，找得一个痴心汉，盼这一切超越我期望。 贝兰，你点会喺度噶？哎呀，爸爸咧？爸爸喺边度啊？系咪有事啊？我要去搵爸爸翻嚟，快啲带我去啊！ 想清静啲都几难啊！你唔留佢喺度住唔得嘅咩？仲斟茶递水，连主人张凳啊都俾佢坐。 我不过尽地主之谊啫嘛。 诶，有冇人啊？诶，爸爸，爸爸，你喺边度啊？ 妈妈，有个女仔嚟执宝礼啊！ 阿仔啊，细蚊仔唔好喺度立乱讲嘢啊！唔好再讲啦，去冲凉啦！ 哎呀，女仔啊，有个女仔嚟咗堡垒啊！ 系嘛，我都话噶啦， 冇责任心，又鲁莽又心软又固执，从来唔听人讲。 喂喂，你见到吗？咧，系个女仔嚟噶， 使你讲，我够知啦。 咁佢就系我哋一直期待紧嘅人物啦，啲咒语有机会解除啦，好嘢！ 开明阵啊，咪乱嚟啊！ 爸爸，爸爸，请问有冇人喺度啊？咪住啊，我嚟搵我爸爸噶。奇怪啦，头先明明有人喺度噶，有冇人喺度啊？ 贝儿， 爸爸， 妈，你点搵到我噶？ 你只手好冻啊！我哋快啲离开呢度啦！ 唔得，你自己快啲走先啊！ 边个困住你喺度噶？ 冇时间解释，你快啲走啦！ 我唔会走噶。走啦，贝儿，你想点啊？ 我系呢度嘅主人。 你放翻我爸爸，佢唔舒服啊！你做咩困住佢噶？ 佢唔应该留恋走入嚟。 咁佢会死噶，我宁愿帮你做嘢。 你冇嘢帮到我嘅，佢系我犯人。 我一定要救翻我爸爸嘅，咪住啊！用我嚟代替佢啊！ 喵啊！你代替佢？ 唔好啊，贝儿，你唔好咁傻啊！ 明明我留低，你就会放咗佢。 冇错，不过你要永远留低喺度， 俾我睇真下你。 唔好啊，贝儿，我唔想你咁样做。 好，咁我就留低啦。 好， 贝儿，我咁老就算死咗都冇所谓啦。 爸爸， 贝儿， 爸爸， 我求你，求你放过我女啦。 佢同你冇关系噶啦，带佢翻事就 放咗佢啦，我唔想翻事，放咗我啦，唔该你，放咗我。 我想既然这个女仔在这里长住的了，那你一定会找一间比较舒适的房给她睡的。哇，不是这么说的。 说声再见你都不给我，没有机会再见到她，这样都不给我来道别。 我带你去你间房。 我间房，我还以为。 你想找你个塔度吗？ 不是。 那么跟我来。 同佢倾下偈啦。 希望你终于呢一度。成个堡垒咁大，你终于去边度都得。除了西座， 西座有什么？ 不准入去。你有什么需要的？问下我的下人。 请他，请他吃晚餐。 你可以跟我吃晚餐，不过我不是叫你。 以为自己好架势啊，冇人敢违抗我加斯顿嘅，真系不知天高地厚 啊！讲得啱啊！ 将我赶走，拒绝我，咁即系公开侮辱我啫，市民我点可以忍受啊？ 仲饮唔饮啊？ 饮多多都补唔翻啦，俾人咁系咯噃， 系咯你唔会嘅，加斯顿啊，你要重新振作下至得噶， 看看你个样斗谋又论尽，睇到心噏加斯顿。呢班靓仔他不管亦滑顺，日夜恨做加士顿，全歌阵再也找不到咁似你，你系呢个阵中宠儿，个个敬畏兼且给你影响，绝对可明白到底点解。 圆环，得不可比身手法，凭着谁能及你强硬嘅颈比你健壮，没有一个及你一般坚强。典型标准男子汉，你放心去问汤姆或丹尼，就会答你话跟便当决定埋堆。谁及你？谁能及你？好样遇见你， 两个雕塑木偶用我可以代替， 不破日世家事中，要心宽宽老死宽宽。 阿加斯顿最勇猛，劲过老虎啊！ 福伤头肌靓， 没有一寸面积瘦像夫柴， 身体所有肌肤也开满毛发， 老豆威加士顿，只威高加士顿， 全套口水竞赛都威都尽晒， 独有方法乱套乱喷口水赢硬决 定加十分。 旧日仲未大四打，但日日食要每天催谷助我生长。今天表告助食多，多日打但强健壮大，大过大只佬。 同届乱咁草又着靴，想要扮佢。 立棍中意用那六角装饰最威， 靓晒靓晒。 今次你真的要帮他，捉住他，运咗个塔过来啊！边个贝儿啦？今次你哋真的要救啊，佢先得噶啦！ 唉，你冷静啲先啦。边个运贝儿喺个塔度啊？ 啲野兽啊，嗰只野兽好大只噶。 只野兽好大噶， 好大， 个鼻好长嘅系咪？ 系啊，好肉酸啊， 有尖有毒嘅咧。 哎呀，哎呀，你帮帮我。 好啦，老爷，我哋会帮你嘅。 真嘅，真系多谢晒你啊！哦， 永远都咁搞笑噶啦。 博胡斯黐线嘅，嗯，黐线又会点呢？嗯。雷富，我有个构思好劲， 林险境好心机， 我知道。但系这封志愿系佢老豆，然而他思想疯癫不正，能明我个脑转得好鬼劲，再为这孤单母者不平。从前我答应过要娶他的闺女，而我将全力计划救车。咁我哋， 不过佢会唔会啊？ 明白 未？明啦，好，跟住咁做。 妙计心不可测，到加斯顿唔赢， 能用妙计来令到疯子也服佢。 大众好快学佢赚钱，身影神奇，风雨世界。 冇人肯帮 我。边个？ 华宝太太啊！ 我想攞啲茶嚟俾你饮啫。 你 小心啲啊！ 冇可能噶。 系啊，不过事实系咁。 嗱，我都话佢好靓噶啦，系咪？ 唔好讲咁多嘢啦。 哎，慢啲啊，跟住倒水啊！ 唔该你啊， 等我玩啲嘢俾你睇啊！ 阿齐啊， 对唔住， 你真系个好勇敢嘅女仔啊， 真系佩服你啊！但系我嘅爸爸，我嘅梦想都冇晒。 振作啲啦，迟啲你就会冇事噶啦，你放心啦。嗱，听我讲，休息下先，就嚟食晚餐噶啦，阿齐啊！ 拜拜。 啊，系啦，你今晚食晚餐做咩衫好咧？睇下柜有咩先啊吓。哦，真系唔好意思啦。啊，就呢件啦，呢件你着起会好靓噶。 多谢你嘅好意啊。不过我唔想食晚餐。 哎呀，你唔食点得啊？ 晚餐准备好啦。 点解咁耐啊？我叫佢一齐食噶，而家仲未见人嘅。 忍耐下啦，主人。佢冇咗爸爸，又冇咗自由，打击好大噶嘛。 主人啊，你有冇谂过嗰个女仔可能会帮我哋解除到咒语噶？ 你窝蠢啊！梗系有啦。 诶，咁就好极啦。只要你喜欢他，而他又喜欢你的，那那些咒语就会解除，到时我们就可以变回人了。 哇，这么容易了，是要时间的嘛。 但是花瓣开始跌下来的了。 没可能的，他生得这么漂亮，而我看有没有 啊。那你就要令到他看到你好的一面了。 那要怎么做 啊？首先要改变一下你的形象，伸直腰，似翻个绅士咁样。 见到佢咧，你就即刻向佢展开微笑嘅攻势，笑啦，笑俾我哋睇下。 千祈唔好吓惊佢， 用你嘅智慧嚟打动佢嘅芳心。 有风度， 要多啲赞美啊佢啊。 但系要真诚。 最紧要嘅咧就系你要控制你嘅脾气咯。佢嚟啦。 我， 系我啊。 佢喺边啊？ 边个啊？哦，那个女仔吓，个女仔系咁嘅，个女仔目前咧俾周围嘅环境困扰住佢，所以佢唔食晚餐。主人 ，点解你唔去食晚餐？ 好肚饿啊！ 你仲唔出嚟？我撞烂咗门。 主人啊，或者我会讲错啦。你呢种咁嘅做法咧，系唔会得到佢嘅欢心嘅。主人， 唔该啊，你尝试下做个绅士啊。 但系呢个女仔好难搞。 诶，温柔啲，温柔啲。 落唔落去先晚餐？ 要斯文有礼啊。 如果小姐你同我食晚餐。我会觉得好荣幸。 讲唔该， 唔该。 唔使客气啊！ 唔通你永远都唔出嚟？ 可以噶。 咁就由得你饿食啦。佢再唔同我食晚餐嘅，就乜嘢都冇得俾佢食。 咁点算呢？形势似乎唔系几好 啊。卢米亚，你 hold 住个门口，有啲乜嘢风吹草动咧，即刻向我报告。 好啦，咁我就一于 hold 实个门口啦。 咁我哋落去下边执埋张台先啦。 佢拒绝我，佢究竟想我点啊？系佢个女仔点啊？ 主人佢唔错噶，你同佢熟咗就知噶啦。点解你唔俾个机会佢咧？ 我唔想接近佢啊！更加唔想知道佢嘅嘢啊！ 原来我自欺欺人，佢心目中只会当我系只怪物。我希望 来了，个女仔行咗去添。 快啲翻入个柜度，同你啲兄弟姊妹一齐啦。 我唔眼瞓啦。 你攰噶啦？ 我唔攰啊。 唉，我差唔多忙足成日啦，咁又点啫？根本冇人肯欣赏我整嘅嘢。 咁啰嗦做乜嘢啊？今晚我哋个个都唔开心噶啦。 我个人就认为咧，女方就比较固执啲，男方嗰啲唔该嘅咧。 佢再唔控制下啲脾气嘅话，都几难解除到啊！ 啊，欢迎你嚟探我哋啊！我叫葛士华，系总管啊。今日卢明啊， 哦，好荣幸认识你。 唔知小姐你有乜需要咁咧，我哋会尽力咁为你效劳。 我有啲肚饿。 系啊，听到啦，佢肚饿啊，快透住个火，攞啲碗碟出嚟啦。 唔记得咗主人点吩咐噶啦咩？ 我记得，但系我又唔想佢挨肚饿啊。 好啦好啦好啦，系咁以一杯水一块面包算数。 喂，是话睇唔出你个人咁刻薄噶噃，佢唔系犯人嚟噶，佢系我哋嘅人客，我哋应该服侍周到噶嘛。小姐，请过嚟呢边啦。 喂，细声啲啊，俾主人知道就麻烦噶啦。 系啦系啦，你自己细声啲啦。不过食晚餐冇音乐，点得？ 冇音乐。 高贵嘅小姐，我哋欢迎你嚟堡垒，同时亦都好乐意同你做个朋友。你而家乜嘢都唔使担心，好好咁坐低，享受我哋特别为你准备嘅丰富晚餐。 求人客来是真，睇睇我哋嘅招呼点，你只需挂上餐巾，以后我将会招呼你。香的汤与热粉，我哋以招呼人为乐嘅，你试下呢啲啊，好好味噶，唔好信我，问一下啲碟啦。食场歌起舞添，包括彩呢度就系法国啦，这里送菜最靓，永不清阿姨。愿望望餐单先，点菜慢慢的点，你是人客，好菜色全为你。椰菜包、牛奶酥、叶布丁，真正味甜。我哋招呼法式多多，似响歌厅咁犀利啊！一个人惊到死，但系晚宴已预备，别要谷气，别要申诉，我哋嘅餐具会招呼你。讲笑话、玩把戏，亲相老友白蜡烛啊！ 送菜最正最靓，服务花无价。 上下面请举杯，因你是邀请的。胃咸成家，胃口差，试下呢份晚餐顶呱呱，情调好，厨艺高，请一试。活着是没趣味，免俗薄嘢亦被免疫，但需在时候他起句作诗。想当天新居从未要遮，但旧日这荣耀都退色。十年我哋喺堡垒变得生锈又苦闷，成日等待机会将我哋嘅所长发挥。天天如故保重发牛发毛，筋骨松散懒散，你出现令一切灿烂。 遇上康熙如贵宾，乐意今晚招呼你。又敬酒，我谢老天，结识嘅餐巾都烫成，食破饼加啲茶添。小姐啊，等我嚟斟啦，在这背地正以起舞，洋水煮沸，日满香气，热透心，热到昏。开会啦，乜有啲本事嘅？ 多谢你的赞赏啊，各位都表现得好出色啊。 你嚟到一个钟啊，好夜的啦，回去睡啦。 这里好像有魔法咁嘅，我啱嚟到都几难瞓得着咯。 魔法啊，边个话堡垒有魔法噶？ 你个名啊？ 是我自己认住啫。我想周围行下，得唔得啊？ 哦，系咁你就随便啦。 喂喂喂，喂住先啊，等阵啊！ 我谂咁样搞法唔系几好嘅，你 都知道啦，有啲地方啊，我哋系唔可以立乱俾佢去噶嘛，系咪？ 不如你带路 啊！我谂你一定好熟悉呢一个堡垒噶啦。 当然啦，系啊，冇错啊。你睇下呢一度啊，全部系洛可可式嘅设计嚟噶，系咪好特别啊？仲有上边嗰个天花板啊，系巴洛克时代最流行嘅款式嚟噶。我哋呢一个堡垒咧，充满住古典风味噶。讲到边咧？做乜嘢啊？好啦，而家请你留意下出边嗰幅禅房啦。小姐。 嗰度边度啊？ 边度啊？冇嘢啊！西藏嗰度咧铺满晒杂乱糟邋遢，有咩好睇啫？ 哦，原来嗰度就系西藏啊！ 你真系聪明啦！ 唔知收埋啲乜嘢嘅咧？ 吓，收埋嘢？冇，边度有嘢收埋啫吓？ 咁应该俾人入去啦、 啊！小姐啊，睇第二样嘢啊！仲有好多古老嘅艺术品啊，好名贵。 迟啲再睇啦。 不如咁啦，我哋参观花园或者图书馆 啦。有图书馆嘅咩？ 系啊，我哋有啊。 仲有好多书添噶， 好多书啊， 好似成座山咁高啊， 森林啊， 成个瀑布啊，成 个 海啊。 嗱，忍住啊，唔好咁啦。你唔好喐，等我帮你啦。 痛痛啊！ 听我讲啦，你唔喐就唔会痛噶啦。 日日都系你自己走出 去，系你吓惊我先至会走出去嘅啫。 你系唔应该去细做， 你就唔应该成日发脾气噶咯。唔好喐啊，少少痛忍住。啊，系啦，多谢你救翻我条命。 唔使客气。 通常我喺三更半夜都唔会离开疯人院嘅，见你话有好多报酬啫。嗱，讲啦，究竟咩事啊？ 哦，系咁嘅，因为我决定咗要娶阿贝儿啊，但系佢就唔肯应承， 仲拒绝咗佢添啊！ 个个都知道佢爸爸系癫噶啦，因为佢乱咁噏，话堡垒入边有只野兽喎。 佢冇伤害人啊！ 嗱，问题就系贝儿咁锡佢爸爸，为咗救佢，佢乜都肯应承。 哎呀，嫁俾佢都制啊！ 你想我将佢爸爸困喺疯人院入边，然后就逼佢嫁俾你？你都好为卑鄙，几啱我。 冇人肯帮我，唯有自己去啦。冇错，无论如何，我都要再去堡垒，我一定可以揾到个堡垒，我要救翻我个女。 贝儿，我为师。 哎呀，死火啊！似乎唔系几顺利咁噃。 佢哋迟早都会翻嚟嘅。你一见到佢哋两个就依计行事。来夫，你一步都唔好行开啊！直至到佢哋翻嚟为止。 不过啊，咁样喂，哎呀，哎呀，激死啊！ 我从未试过有呢种感觉，我想送啲嘢俾佢，送乜好咧？ 好多嘢啫，花啦，朱古力啦，或者靓衫啦。 唔得唔得，要揾样特别啲嘅嘢先系噶嘛，最紧要咧就系佢中意啊！啊，系啦，我谂到啦。 贝儿，我有啲嘢俾你睇啊！不过首先你要眯埋眼先，会吓你一跳嘅。 可以擘大眼未啊？ 未啊，未啊，仲未得噶。 而家擘得大眼未啊？ 得啦，擘啦。 真系吓我一跳啊！我从来都未曾见过咁多书噶。 你中唔中意？ 梗系中意啦。 咁送晒俾你啊！ 真系多谢你啊！ 喂，你哋见到啦， 我都话实得噶啦。 乜嘢啊？咩实得啊？ 的确系好兴奋啊！ 睇见都开心啊！ 我咩都睇唔见嘅。 米多士咧，仲有好多嘢要做嘅。 佢哋讲咩啊？讲咩啫，妈妈？ Thank you. 和爱的心无比优美，而这颗心曾经遭被狂妄小气，从邪归正，我更肯定，种种优点何以当天从未得见。 情深一片，谁都心醉，情深的手同握一起，情意深许，缘不可以，曾诈不至，仍觉他相看，这一眼从未得见。 心竟给他来敲醒，谁又知好梦能成真景？他全没知归冠冕，若有一些秘密藏在心内，仍未见。 谁好心事， 情深祝福， 谁可知道， 谁祝福我， 我猜到同相亲，他们同心意， 微妙得意， 同爱心等，再多几天，情意早受灾，两心却从未窥见。情意或许早收藏，两心不曾被窥见。 乜嘢啊？ 情意早深藏，两心不曾被窥见。 我明啊，妈妈。 大啲你就会明噶啦。 嗱，今晚要开声噶咯， 唔知点讲啊！ 你使乜咁怕丑先得噶？咪大胆啲同佢讲咯， 大胆啲同佢讲。 嗱，到时咧就有音乐同埋柔和嘅烛光，烛光就由我嚟提供，喺咁浪漫嘅环境，好易成功嘅啫。 到时我就唉，唔得。 咁你系咪中意佢先得噶？ 哎呀，梗系中意啦。 咁咪要同佢讲咯。哎呀，你睇你几咁 蠢啊！ 啊，我唔系想讲呢个字噶。哦，我系话剪喺上边好睇啲啊。 各位小姐，等紧你啊。 天方外，从来没变改，情缘是你的，不管多曲折，始终都会来。貌有一些变，情浓没有改，苦困中相顾，劫难里相扶，不死的真爱。情重互爱惜，情义同珍惜，银河月与星光照这段情，至死不变改。在我心，最苦亦最甘，恋爱最动人，欢欣苦里寻。日向东方挂，从来没变改，传奇添欢乐，更迈向将来，不死的真爱。其天般老，更迈向将来，不死的真爱。 好夜了，要睡觉了，快点回入柜子啦。 早唞。再见到我爸爸，一阵都好啊，我好挂住佢。 咁好容易啊！你只要望住呢块镜，乜嘢都可以睇到。 我想睇下我爸爸，唔该啊。他病了，如果没人理他，他会死的。 那你一定要回去。 你说什么话？ 我放了你，不再困住你。 你即是说我可以自由了？ 是的。 多谢你。爸爸，我现在回来了。 你可以睇到堡垒嘅嘢，仲会记得我。 好多谢你肯俾我翻去帮我爸爸。 点啊，主人，一切进行得好顺利啦，系咪？我都知道你实得噶啦。 我放咗佢。 啱嘅，系啊，放不话，你放咗佢啊？ 一定要。 我知，不过点解啫？ 因为我爱佢。 佢又搞错啊！ 系啊，佢放咗佢。 个女仔走咗。 唉，佢都差唔多成功噶啦。 不过佢再次都明白点样真正去爱一个人啊。 诶，咁咪应该可以解除咒语咯。 仲未解除得噶，仲要个女仔都爱佢啊。 唉，咁而家点算？ 贝儿， 冇事啦，爸爸，我翻咗嚟啦。 我从以为永远都见唔到你， 我好挂住你啊。 挂住耶稣，你点走甩？ 我唔系偷走出嚟噶，系佢放我嘅。 佢会咁好死？ 佢成个都唔同晒，已经唔再得人惊噶啦。是你啊， 小朋友你好嘛，估唔到会再见到你。 贝儿，点解你要走啊？你唔中意我哋咩？ 唔系啊，点会先得噶？不过我咩事啊？ 我哋系嚟揾你爸爸噶。 我爸爸？ 小姐，你大可以放心，我哋会尽力照顾佢噶。 我爸爸唔系癫噶， 我哋都听到个语无伦次噶啦，你哋话佢系咪癫啊？ 唔得，你哋唔可以带佢扯。 贝儿，为师啊，你再讲多次啊，嗰只野兽有几大话？ 嗰只野兽系真系好大只噶，佢有成八尺高，啊唔系啊，有成三尺高啊！ 你话佢癫得几幻巡啊？ 我冇讲大话噶， 放佢翻疯人院， 放开我！ 唔得啊，你哋唔可以带佢走噶。 真系惨啦，你爸爸都算可怜啦。 你都知道佢唔系癫噶啦。 嗯， 或者他们搞错了，我可以解释一下的。只要。 至于什么？ 只要你肯嫁给我。 什么话？ 你一应承的话就没事的了。 不得 的。那随便你呢。 波爷，放开我啊。 我爸爸不是癫的，我可以证明的。验证野兽出来。他的样子虽然好得人惊，但是心地好好。他是我朋友。 听你这样说，你似乎对这只怪物挺有意思吧。 他不是怪物啊，加斯顿，你才是。 你两父女一样都是这么癫的。这只怪物在三更半夜会捉啲细蚊仔的。为了安全着想，我们要消灭，我们一起去杀死他。 为自保应灭绝佢， 夜静佢悄悄进攻， 起身细佬俾佢食，吃了佢也当你梦。 提防这里变了真空，放佢乱撞又乱碰， 决意捉到怪兽直欲手，随这我一起走。 提防女林奈去，从文暗中从外黑手，如像梦烟满路近险共惊险。念佢惊无理轻，念佢震惊好累，直到内有一些可怕感觉极恐怖。你嘅刺像夜蛛，十足怪物。你嘅爪位满足佢口胃，听他敲看他吞，能令怪物至死便富贵。杀死他！杀死他！ 唔得，我唔俾你哋咁做。 你反对即系同我哋作对，带个老嘢过嚟， 放开我啊！ 困住佢，唔好俾佢哋通知你怪物。 来让满身勇气鼓起， 让阿加斯顿率领大家去雾里闯，树里飞，在那鬼谷堡里早已住满妖魔，偏你不见像空气。大自杀，女自杀，是因妖兽，誓要消灭了他，冇走漏。大进攻，莫放松，第一剑又还攻，众赞主一起冲锋。 一齐攻入雾里，留低住怪物就死。 系我累咗只野兽，我要通知佢。但是我们怎样可以出到去？ 我们快点想下办法了。 谁愿意长任他神神秘秘掩住我们无奈，这一怪物神世极诡秘，有大枪有大刀，唯独叫鸡子他保我命，陈旧看护存在。 蠢啊！仲以为会有希望添。 唉，如果佢冇出现过，我哋就冇咁失望啦。系咪佢啊？ 都系佢翻嚟。 哎呀，系侵略者啊！ 敌人嚟啊！ 仲揸住块镜添。 通知主人，我哋要准备同敌人作战啊！跟我嚟啊！ 啲宝物你哋随便攞，不过记住啊，只怪物由我嚟应付。 全力杀！全力进！全力再冲进入战地，无惧畏于火海高山冒险去。大进击，大进攻，二百壮丁拖累冲刺豪情，进方为正义。去杀死他！ 对唔住啊，主人。 无数冤枉。 不过有人嚟围攻堡垒。 杀死他！杀死他！ 你顶唔住啊！ 刘明啊，快啲谂办法啦！ 啊，我有办法啦！ 杀死他！杀死他！ 我哋而家点算啊，主人？ 分别啦，由得佢哋嚟啦！ 杀死他！杀死他！杀死他！ 怪物，你系咪唔够胆同我打？ 哦， 唔好啊！ 哎， 唔好啊，格斯顿，唔好啊！你过嚟啦，费勒。 你咪中意咗贝儿啊？你以为贝儿会中意你只怪物咩？佢心目中只有我啫。啊！你冇希望噶啦，贝儿系我噶。放过我啦！你唔好杀我啊！我都 快啲走！ 野兽， 贝儿。 Thank you. 卢米亚，柯士华，查布太太，睇下我哋啊！ 妈妈，妈妈， 哦，真系好啦， 简直奇迹啊！爱情， 哎呀，真开心啊！我哋又做翻人啦。 我一早就话噶啦，佢可以解除咒语噶嘛。 你讲嘢啊，卢伟啊，系我话佢可以。 你几时讲啊？系我讲就真。 唔系你讲啊，你越嚟越懵啊！啊，咁少嘢都唔记得。 你闹我添，嫲嫲，睇嚟我要教训下你先得噶啦，教训下你。 你哋互相得好开心噶，系嘛，妈妈？ 当然开心啦，当然啦。 咁我仲想唔想喺柜度瞓啊？ 真爱，传奇甜。